切，我就以为我努力更完美，我们就会永远。完美并不美，我们多虚伪，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。完美并不美，当你爱了谁，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。